家，什么叫当大哥呀？人家是哥大当， 你大当。这说话弄不干净了，你 大哥，我就住在你家楼上，我真姓上。 你叫啥玩意儿啊？ 上不去。 叫啥玩意儿？ 上不去呀、啊。 哎呀，我的妈呀！他姓上，他叫上不去。 哎呀，这个名字太俗气呀、 啊！你姓下，你叫啥呀、啊？ 下不来。 哎呀，不是我擦，你下不来呀、啊、你？ 哪是人呢？我就告诉你，今天把话说清楚啊！为什么到这儿来？要不然我让你上不去，我让你上不来，信不信？ 哎呀，没有什么不清楚的，大哥，我真住这儿，我知道这里的物业费交多少。 哎，大哥，我也真住这儿，这物业费我也知道， 交多少？ 是头一年2块钱， 第二年3块钱， 今年交了4块钱， 明年就是5块钱、6块钱、7块钱、8块钱、9块钱， 全来了啊！那你们话全来了是不是？哪有自己往上抬价的？ 不不不。物业公司要求我们这么交的、 啊、对，他们说了我们这是高档社区。 哎呀，高档高档，说白了就是让你高高兴兴上当。 哎，他们说我们这里是豪宅， 拉倒吧，卖房子的都那么忽悠，有个包就说山，有个坑就说水，撒泡尿都说有温泉、啊、真的，只要一入住，所有的好事全都玩完，有些开发商就是骗咱兜里这点钱，对不对？你看都上过当了。我跟你说，现在有很多物业啊，就跟你俩这名似的，哦，服务上不去，价钱下不来。 是是是，哎，大哥啊，那你说我们交多少合适？ 是啊，我哪知道啊，我也不住这儿。 你不住这 儿？不住这 儿？那你住哪儿啊？ 那哪有准儿啊，这片转悠呗，谁家没人到谁家的。 哎，这大哥，你过年也不回家呀、啊、 回啥家呢？钱没到手呢，干我们这行绝不走空的。 看来咱俩是邻居， 他是秀头。 看来这么神不行，上手段，喝点酒就说实话了。不是，哎呀，大过年的碰在一块不容易，喝两杯啊！ 啊，喝两杯，喝两杯，喝两杯！ 哎呀，东北大哥过年的时候贼能喝呀！ 对，今年过年喝贼喝了。 哎呀，大哥一看这样就是海量啊， 绝对海量！ 我不是跟你吹，没放开呢。啊。我解开腰带，我喝死你，信不信？ 哎呀，大哥，你也属狗啊？ 废话，要不然能给人看门吗？ 哎呀，哦，哎呀，哇、哦，这个大哥给人家看门也是条好狗啊， 绝对的好狗。你看这身材，藏獒啊！ 藏不藏獒，我不敢说。门我得给人家看好，知道吧？ 大哥，嗯，你这个狗也36啊？ 怎么说话呢？怎么说话那么不文明呢？什么叫我这个狗啊？ 对，他这只狗 是，你还不如他呢。我这条狗啊，今年48啊。 哎呦，本命年啊！ 啊，本命年， 这么扎腰带可不吉利哦。 不吉利啊？ 那玩意怎么扎呢？ 你看网上都说了吧？ 网上说的， 12岁往前搭 啊，跟护了小孩似的。 24岁往个花， 美的年龄。 36岁打个叉， 打个叉。 48岁你这么一拉， 什么网说的？ 防暴龙 干什么玩意儿？ 走， 干什么玩意儿？这是干什么的？干什么的？ 干什么？我们俩是邻居， 你是小偷， 谁小偷啊？ 你 谁小偷啊？ 你 谁小偷啊？ 你 真，大哥，大哥，我是给人看房的，我说 房主呢？ 出国了？ 胡说！ 真的，真出国 了？ 别让我真想，我真是给人开窗。 导演嘛， 说嘛呢？说嘛呢？大

会在你左右去承受，有我陪你勇敢往前走。 谁像我就是我，足球场上很了花，摔打了站起来痛不嫌多，失去了不必太难过。谁在说说不过我，我爱唱你的小风波，这一天我站在右，我也会站在左，左邻右里一起合合作。好朋友就像便利店24小时，全天候时间，看这里一间那里一间，在你的身边。 啊，别再抱着枕头，别再喝着啤酒，放开手，找把油走，统统的赶走。啊，你只需要朋友，我会在你左右去承受，有我陪你勇敢往前走。 别再抱着枕头，别再喝着啤酒，放开手，走吧右走，统统的赶走。你只需要朋友， 看这里一间那里一间，在你的身边。啊，别再抱着枕头，别再喝着啤酒，放开手，走吧右走，统统的赶走。啊，你只需要朋友，我会在你左右去承受，有我陪你勇敢往前走。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